你好，我是袁武林。在集中实战中啊，我们一起尝试去实现了一个简易版的聊天系统，并且呢为这个聊天系统呢增加了一些基本的功能，比如说用户登录啊，简单的文本消息收发呀，还有消息的存储设计，以及未读数的提示，消息自动更新等等这些基本的功能。但是集中实战的目的呢，主要是让你对 IM 系统的基本功能构成呢有一个直观的了解，所以在功能的实现层面上呢比较简单。比如说针对消息的实时性啊，我们其中采用的是基于 HTTP 短轮询的方式来实现的。因此呢，在期末实战的里面呢，我们主要的工作啊，就是针对期中实战中的消息收发，我们来进行一些功能的优化。比如说我们会采用这个 WebSocket 的长连接来代替之前的这个 HTTP 短轮询的方式，并且呢会加上一些课程中啊有讲到的一些相对高级的功能，比如说应用层的心跳、ACK 机制等等。那么希望通过期末整体技术实践上的升级啊，你能够更深刻的体会到 IM 系统升级前后对使用方和服务端压力的一个差异性。那么相应的设立代码呢，我也放在了 GitHub 里面，你可以作为这个参考来学习和实现。那么关于这次期末实战呢，希望你能够完成的功能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首先是支持基于 WebSocket 的长连接，然后呢对消息收发我们均通过这个长连接来进行通信。第三呢是支持消息推送的这个 ACK 机制和重推机制。第四呢是支持客户端的心跳机制和两端的这个 idle 超时的断连。第五是支持这个客户端断线后的自动重连。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针对以上这些需要升级的功能和新增的主要功能啊，来进行实现上的一个功能的拆解。首先呢，期末实战一个比较大的改变就是将之前 HTTP 短轮询的实现改造成真正的这个长连接。那么为了方便这个 Web 端的演示啊，这里我建议你使用这个 WebSocket 来实现。那么对于这个 WebSocket 呢，我们在客户端的 JS 里面啊，主要是使用 HTML5 的原生的 API 来实现的。那么核心的实现代码部分呢，我下面也简单的列了出来。首先是在页面打开的时候呢，我们这个 JS 啊，会先通过服务端的这个 WebSocket 地址，然后建立一个长连接。要注意啊，这里这服务端连接的地址啊是这个 WS 开头的，跟之前的 HTTP 开头的这个连接地址呢是有一定的区别。那么如果是使用加密的这个 WebSocket 的协议呢，那么相应的这个地址啊应该是以 WSS 开头的。那么建立长连之后呢，要针对创建的这个 WebSocket 对象进行这个事件的监听。那么我们只需要在各种事件触发的时候啊进行对应的这个逻辑处理就可以了。比如上面代码示例中啊， API 主要指的几种事件有长连接通道建立完成之后，通过这个 onOpen 事件，然后来进行用户信息的一个上报的绑定，然后再通过这个 onMessage 事件对接收到的所有该连接上的这个数据啊进行处理，这个也是我们最核心的一个消息推送的处理逻辑。另外呢，在长连接通道发生异常错误或者连接被关闭的时候呢，我们分别可以通过这个。 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3665。 onArrow 和 onClose 这两个事件来进行这个监听处理。那么除了这个通过事件监听来对长连接的状态变化进行逻辑处理之外啊，我们还可以通过这个 WebSocket 长连接向服务器发送数据和消息。那么这个功能在实现上呢也非常简单，你只需要调用这个 WebSocket 对象的这个 send 方法就 OK 了。此外呢，针对这个 WebSocket 在服务端的这个实现呢，如果你是使用这个 JVM 系列语言的话呀，我推荐你使用比较成熟的这个 Java NL 的框架 Netty 来做实现，因为 Netty 本身对 WebSocket 的支持就很完善了，各种编解码器和 WebSocket 的这个处理器呢已经都内置有了，这样我们在代码实现上、会比较简单。那么采用 Netty 实现 WebSocket Server 的这个核心代码呢，你可以参考下面这个示例代码。首先呢是创建服务器的这个 Server Bootstrap 对象。Netty 作为这个服务端呢，从 Server Bootstrap 启动。 Server Bootstrap 对象呢主要是用于在服务端的某一个端口进行监听，并且呢接受客户端的这个连接。接着呢通过这个 Channel Initializer 对象呢来初始化连接管道中啊用于数据处理的各种的编码解码器和业务逻辑的处理器。比如这里呢我们就需要添加为了处理 WebSocket 协议相关的编解码器，还需要添加服务器接受到客户端发送的消息的这个业务逻辑处理器，并且呢还加上了用于通道 idle 超时管理这个处理器。最后呢我们把这个管道处理器链呢挂到这个 Server Bootstrap 下面，再通过这个 band 方法和 sync 方法呢然后启动这个 Server Bootstrap 的端口进行监听就可以了。那么建立好这个 WebSocket 的长连接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最核心的这个消息收发是怎么处理的。刚才讲到啊，客户端发送消息的功能在实现上其实是比较简单的，我们只需要通过这个 WebSocket 对象的这个 send 方法 就可以把消息啊通过长连接从客户端发送到服务端。那么下面我们先来看一下服务端接入到消息后的这个逻辑的处理。核心的这个代码逻辑呢，在这个 WebSocket 的 Router Handler 这个处理器里面啊，消息接收处理的相关代码呢，我下面也简单的列了一下。这里的 WebSocket Router Handler 我们也是采用这个事件监听的机制来实现的啊。由于这里需要处理接收到的这些消息，所以我们只需要实现这个 Channel Read 0方法就可以了。在前面这个管道处理器链中呢，因为添加了 WebSocket 相关的编解码器，所以这里的这个 WebSocket Router Handler 接收到的都是这个 WebSocket Frame 格式的数据。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从这个 WebSocket Frame 格式的数据中啊，解析出文本类型的收发双方 UID 和发送的内容，然后就可以调用我们后端业务模块的发消息的功能来进行最终的这个发消息逻辑处理了。最后呢，我们把需要返回给消息发送方的客户端的这些信息啊，再通过这个 write and flush 方法写回去，就完成这个消息的发送了。不过呢，以上的这个代码呢只是处理消息的发送。那么针对消息下图的逻辑处理呢又是如何实现的呢？那我们刚刚讲到啊，客户端发送的消息呢会通过后端业务模块来进行最终的这个发消息的逻辑处理。那么这个处理过程呢也包括消息的推送的处罚。因此呢，我们就可以在业务处理模块的这个 message service 的 send new message 方法里面啊，然后在消息存储和位度变更这些业务逻辑都完成之后，再来处理这个待推送给接收方的消息。这一块核心的代码逻辑呢，我在下面也简单的列了出来。首先呢，我们在处理用户建联上线的请求的时候啊，会先在网关机内存里面记录一个当前连接用户和对应的这个连接的映射。当系统有消息需要推送的时候，我们通过查询这个映射关系就能找到对应的连接，然后呢就可以通过这个连接把消息推送下去。然后我们可以基于这个 Redis 的这个发布订阅啊，实现一个消息推送的发布订阅器。在业务层进行发消息逻辑处理的最后啊，会将这条消息发布到 Redis 的一个 topic 里面。这个 topic 呢被我们的 new message listener 一直监听着，如果有消息发布，那么监听器呢会马上感知到，然后再将消息提交给 WebSocket Router Handler 来进行最终消息的这个下推。我们在第四篇课程中有讲到，当系统有消息下推的时候，我们会依赖这个客户端响应的这个 ACK 包来保证消息推送的这个可靠性。那么如果消息下推后一段时间服务端没有收到客户端的这个 ACK 包，那么服务端呢会认为这条消息啊没有正常的投递下去，那么就会处罚这个对这条消息的重新下推。因此呢，关于 ACK 机制相应的这个服务端代码呢，我在下面也简单列了出来。用户在上线完成之后呀，服务端会在这个连接维度的存储里面呢初始化一个起始值为0的序号，我们叫 TID。 每当有消息推送给客户端的时候呢，服务端会针对这个序号进行一个加一的操作，在下推消息的时候呢就会携带这个序号连同消息一起推下去。那么消息推送后呢，服务端会将当前这个消息啊加入到一个带 ACK buffer 的里面。这个 ACK buffer 的实现呢，我们可以简单的用一个 concurrent hashmap 来实现。那么 key 啊就是这条消息携带的序号， value 就是消息本身。当消息加入到这个带 ACK buffer 里面的时候啊，服务端会同时创建一个定时器，在一定的时间后啊会触发检查当前消息是否被 ACK 这么一个逻辑。如果客户端有回这个 ACK 包，那么服务端呢就会从这个带 ACK buffer 里面移除掉这条消息，否则如果这条消息没有被 ACK， 那么就会触发重新下推的逻辑。那么在了解了如何通过这个 WebSocket 的长连接来完成最核心的消息收发功能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针对这个长连接我们是如何实现新增加的这个应用层的心跳功能。那么应用层心跳的作用呢，我在第八节的课程内容中有讲到，主要是为了解决由于这个网络的不确定性而导致的这个连接不可用的问题。那么客户端发送心跳包的主要代码逻辑呢，我下面也简单列了一下啊。不过我这里的这个示例代码呢也只是一个简单的实现，你可以作为参考，然后自己去尝试动手来实现。客户端呢通过一个定时器每两分钟啊，通过长连接给服务端发送一次心跳包。如果在两分钟内呢客户端有接收到服务端的消息或者响应，那么客户端的下一次的两分钟的定时器的计时呢会进行一个清零重置，然后重新来计算。那么如果发送的心跳包在两分钟后没有收到服务端的响应，那么客户端会断开当前的连接，然后尝试重连。我在下面的这个代码示例中啊，提供了一个服务端接收到心跳包的一个处理逻辑的实现过程啊，其实实现上非常简单啊，只是封装了一个普通回报消息来进行响应。代码的设计呢， 我下面简单列了一下。那么我们实际在线上实现的时候呢，可以通过前面课程中介绍的这个智能心跳机制，通过这个服务端对心跳包的这个响应来重新计算和调整这个心跳的间隔，然后再返回给客户端来进行调整。好，到这里呢，期末实战的主要核心功能呢基本上也讲解的差不多了，细节方面呢你可以再翻一翻我在 GitHub 上提供的这个示例代码。那么对于机制消息场景的这个代码实现来说呀，如果要真正达到线上使用的程度呢，相应的这个代码量是非常庞大的。而且呢，对于同一个功能的实现呀，根据不同的使用场景和业务特征，很多业务在设计上也会有较大的一个差异性。所以呢，实战课程的设计和示例代码呢也只能做到挂一漏万。我尽量通过最简化的代码来让你真正了解某一个功能在实现上最核心的思想，并且通过期中和期末两个阶段的这个功能升级和差异的对比，让你能够感受到这些差异啊对于使用方的体验和服务端压力的一个改善，从而可以更深刻的理解和掌握前面课程中相应的这些理论点。那么今天期末的实战呀，我们主要是针对期中实战中 IM 系统设计的一些功能来进行优化改造。比如说我们使用这个基于 WebSocket 的长连接来代替基于 HTTP 的短连寻，来提升消息的这个实时性，并且呢增加了应用层心跳 ACK 机制等等这些新的功能。那么通过这次核心代码的讲解呢，是想让你能理论结合实际的去理解前面课程中讲到的 IM 系统设计中最重要的部分功能，也希望呢你能自己尝试去动手写一写。当然呢，你也可以基于已有的代码去增加一些这些课程中有讲到但是在设计代码里面没有实现的功能，比如说离线消息、群聊等等。那么最后我再给你留到思考题。那么在 ACK 机制实现中啊，如果尝试多次下对之后这条消息仍然没有推送成功，那么服务端后续应该进行哪些处理呢？好，以上就是今天课程的内容，欢迎你给我留言，我们可以在留言区一起讨论。感谢你的收听。